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医患纠纷。近年来呢，为了缓解医患纠纷，预防纷争，国家也先后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医患矛盾仍然一定程度存在，恶性事件也时有发生。为了和谐医患关系，妥善处理医疗纠纷，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北京二中院对近年来审理的医疗纠纷案件进行了专题调研，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那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通过典型案例来举案说法。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的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拉好友帮着退押金，欠千万用户押金的 OFO 又耍什么花招呢？来自澎湃新闻的报道。近日 OFO 商城推出了拉好友帮助退押金功能，引发了网友们的调侃。记者打开了 APP， 有拉好友帮你退押的广告，点击邀请好友按钮，页面就显示好友不排队退 OFO 押金这样的字样。有网友质疑说，这是再借一波营销来炒作两年前的活动，并称退押金是客户的权利，不应该有附加条件，这是玩坑完了自己又坑朋友。律师表示，通过拉好友返现才能不用排队尽快的要回押金，可以认为这种单方面的条款是属于格式条款，没有与消费者协商，属于诱导消费者签约，会加重消费者负担，减损消费者权利。来继续关注河南安阳的狗咬人事件的最新消息，来自新华网和澎湃新闻的报道。连日来，安阳的狗伤人的事件引发了网友们的持续关注。今年9月，80岁的老太太在小区遛弯时被两条大狗咬伤，监控显示狗主人就在现场，但是他拒不承认。河南广播电视台就此做了多期报道，狗主人王某各种耍无赖躲猫猫，相关部门的处理态度和方式也令人疑惑不解。记者在采访当中已经无奈地落泪了。历经了2个月，事情终于迎来了和解，犬的主人该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队工作人员王某去老人家中道歉了。近日安阳市市场监管总局党组决定对安阳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食品药品稽查专员王某予以停职。好，下面来聚焦12岁儿童被骗了77000，我们要警惕针对未成年人的诈骗。来自新华网的消息，近期重庆警方破获了一起涉及未成年人的网络电信诈骗案件。今年8月，重庆警方接到报案，报案人12岁的女儿被骗了77000多元。经查呢，孩子是加入了 QQ 群之后，有一名游戏皮肤派送员告诉他，未成年人想获得激活码，要使用家长的手机微信扫码。孩子就找到了母亲，以用手机完成作业为由借来了手机，按照对方要求进行扫码，结果被告知说操作不当，要加 QQ 号进行远程操作。之后嫌疑人就盗刷了孩子母亲的信用卡和花呗，一共是77000多元。据报道，重庆已经发生了多起类似案件，受害人多是9到14岁的孩子。近日警方抓获了3人诈骗团伙，涉案人员均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好，下面来关注一下河南亿万富豪杀人案重审宣判。来自澎湃新闻的报道，在1999年的时候，河南信阳女子梅丽被人在安徽杀害，一直是一个无名女尸的悬案。到了2012年，知情人刘某方报案说，这时候嫌疑人杨志才和王富伟才浮出水面，但由于缺乏证据，安徽阜阳市检察院决定对二人不起诉。到了2018年，警方从案发现场的泥土中检测出了女尸 DNA， 确认女尸为梅丽，两名嫌疑人再次被抓获，而这时候其中一人杨志才已经是信阳富豪了。阜阳中院查明，案发时杨志才以进药品为名让刘某方将梅丽带至安徽某县，随后又安排刚满16岁的王富伟赶到，当晚二人在野外将梅丽杀害。法院一审判处杨志才死刑，王富伟15年，后来二人都提出了上诉。安徽省高院认为原判决部分事实不清，发回重审。近日阜阳中院判决杨志才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对其限制减刑。王富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梅丽家属认为是判轻了，他们将向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申请。来自北京顺义公安分局的消息，近日北京顺义公安分局森林公安大队会同睦林派出所开展巡查时，民警发现在一个果园里面有一张非法架设的捕鸟网，有20多只野鸟因被网缠绕导致死亡。随后民警将非法架设捕鸟网的侯某和孙某夫妻俩抓获了。二人交代说，自家种有葡萄园，为了防止野鸟啄食葡萄，就买了一张捕鸟网放在葡萄园内。平时呢，也看到有些鸟缠到了网上，并没有管，导致了20多只野鸟死亡。那目前夫妻俩因涉嫌非法狩猎罪被刑事拘留。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医患纠纷的话题。近来医疗纠纷一直是社会大众普遍关注的热点之一，为了缓解矛盾，预防纷争，国家也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加以完善预防的这个处理机制。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医患矛盾仍然一定程度存在，恶性事件也时有发生。为了和谐医患关系，妥善地处理医疗纠纷，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北京二中院对近年来审理的医疗纠纷案件进行了专题调研，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审判实践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那么下面我们就请法官来通过典型案例来举案说法，来连线北京二中院的白松法官。你好，白法官。 你好，主持人。 我们来介绍一下近年来北京二中院审理相关案件的情况怎么样呢？ 好的。从案件的数量来看，医疗纠纷上诉案件收案数量的变化不大。这几年呢，从2018年到2021年的9月份，除了2020年呢受疫情因素影响，案件量随民事案件的收案总量整体下降而下降外呢，我们院审理的医疗纠纷上诉案件啊，不包括未成年当事人的，总量都在100件左右，啊，其中侵权类，而且主要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类呢，占90%左右。医疗服务合同类案件呢，只占10%左右。可以看出，二中院每年医疗纠纷案件上诉案，不仅收案数量基本稳定，且侵权类医疗纠纷占比较高。 我们来关注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件，就是医患双方都拒不提供有各自保管的这个病历材料，那应该承担怎么样的责任呢？请白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好的。这个患者呢是左踝关节外伤术后呢到甲医院门诊换药，最后一次换药的时候呢，伤口呢又切口出现了红肿、流脓、发热等情况。后来呢，因病情变化呢，就是又接受了一个左下肢的一个膝关节下的一个截肢术。那后来呢，这个李某就认为甲医院呢存在着医疗过错，提起了诉讼。审理中呢，李某提交了门诊病历手册一份，记录了其在甲医院骨科门诊检查及出院 后其中的一次换药的情况，而该病历手册上无其他几次换药情况记载。 嗯， 那李某在诉讼中就说呢，是甲医院在其他几次换药时没有书写病历。 嗯， 鉴定机构认为，如果甲方未书写病历，则其对术后伤口管理存在过错，对患者病情有一定的延误，建议承担共同责任。 嗯， 否则就承担轻微责任。 嗯，那法院的法院意见如何呢？ 嗯，法院认为呢，患者门诊换药尽可能形成的是门诊病历，而门诊病历手册的保管责任在患方。 嗯， 医院不能强迫患者每次在就诊的时候换药的时候均使用同一本病历手册，医生也只能是在患者提供的病历手册上书写病历。患者没有携带同一本病历手册，或者患者认为换药没必要书写病历，或者医生在患者提供的病历手册上书写了病例而患者没有提供给法院的情况，在现实中都是可能存在的。 嗯， 同时如果医生不为患者书写病例，患者是有权要求医生书写病例的。所以综合本案情况，患者不能提供由其保管的门诊病例手册，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嗯，看来这样的事情在现实当中还不是一件两件哈。那么它的背后的典型意义有哪些呢？ 嗯，其实这个案例呢，提示大家哈，医患双方关于病历的争议是普遍存在。 嗯， 与司法实践，病历资料的举证责任分配呢，直接关乎医疗纠纷的最终结果。医患双方呢，均负有如实提供由其保管的病历资料的义务，拒不提供病历，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病历资料的保管义务主体决定了保管责任主体，门急诊病历原则上由患方负责保管。住院病历应该由医疗机构负责保管，如果患者主张医疗机构没有为其书写病历，原则上呢不予认定啊，除非你有特别的证据啊。那如果因为患者有权要求医生书写病历，而门诊病历又是由患者保管的，那患者不提供，医疗机构就无法证明他自己书写了病历。同样的道理，医疗机构主张患方抢夺或者隐匿了住院病历，除非有充实的证据，原则上也是不予认定的。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起比较典型的案件，就是医院有没有权利来否定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效力呢？请白法官举个案例。 嗯，有这么一个案子啊，这个张某怀孕以后在某医院建档，先后进行了15次的一个孕检，每次检查呢均未见异常，足月后生产，胎儿出生1天后死亡。 嗯， 张某夫妇就认为医院在孕检及生产过程中呢存在过错，导致新生儿死亡，遂提起诉讼，要求医院赔偿。鉴定机构认为呢，医院对张某孕检及生产过程关注不够，与新生儿死亡的后果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应承担次要责任。那医院呢，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 嗯， 但鉴定人对医院的合理质疑呢，予以回避，没有进行解答。 嗯，那这样一个案件，法院的意见如何呢？ 嗯，法院认为呢，在质询时，医院提出的啊，要求鉴定人就鉴定的依据作出回答， 嗯， 这是直接关系到鉴定结论是否符合科学性的问题， 是 与鉴定结论能否被采信密切相关。 嗯， 那你鉴定人说这个问题跟本次本案无关，明显是回避这个标准问题， 嗯， 这个不能说明鉴定依据，所以他做出的鉴定意见显然缺乏科学性， 嗯， 证明效力不能被采信。 嗯嗯，那么这样一个案例背后的典型意义又是什么呢？ 嗯，他提示我们呢，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意见书虽然是专业机构就医疗纠纷中的专门问题进行的评价和判断，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其证据的属性，没有经过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因此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意见书必须要经过当事人质证后才能由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其证明效力。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的审核证据，依据法律规定，遵循法官的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人民法院不仅要从形式上审查鉴定意见的合法性，还应审查其实质内容是否符合证据的要求，当然包括对鉴定依据是否充足的审查。人民法院审查认为鉴定意见书不具备合法性、科学性，可以不采信该司法鉴定 结论。 嗯， 啊，对鉴定意见书的效力直接予以否决。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医患纠纷的案例，来关注第三个典型案例，就是涉及到了医疗机构履行的告知义务方面，请白法官举个案例。 这个告知义务的问题在近年中的医疗纠纷中很多见。 嗯， 啊，那么有这么一个案子啊，这个范某呢就被诊断为颈静脉狭窄双侧啊，二型糖尿病。那某医院评估以后呢，认为可为他行这个全脑血管造影加左侧静脉颈静脉的血管形成术。 嗯， 那么范某的妻子就在这个手术志愿书上签字同意了，医院就为这个范某做了颈静脉血管成型术右侧加全脑血管造影术。范某自觉术后症状未改善，认为医院手术不当，且故意对他隐瞒病情，在其清醒的情况下向其妻子进行告知，告知错误，提起诉讼。 嗯，那么法院的意见如何呢？ 法院认为呢，医院已经向持有范某授权委托书的范某的妻子进行了告知，并且他妻子已经在志愿书上签字，应该视为医院已就手术志愿书上的相关内容履行了告知义务。但是经审查呢，医院病历记载的诊疗环节存在矛盾之处。手术前的讨论中确定的诊疗方案与手术记录中记载的手术通路相反。 嗯， 一个是左侧，一个是右侧。啊，所以手术志愿书上并无医院将其依据术中造影结果决定具体手术通路一事向患方进行告知的记载。 嗯， 范某也否认医院术前曾就手术通路可能变化一事向其夫妻进行过告知，对此呢，医院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嗯，刚才法官介绍过了，关于告知义务方面，在当前这个医患纠纷也是很普遍的啊。那通过这个案件，它背后有什么典型意义呢？ 嗯，实际法律呢是赋予医师呢在告知问题上享有一定的决定权，因此医院在向范某之妻就手术同志愿书上的内容进行告知，原则上认定是有效的。否则就可能会使医务人员在告知问题上更加混乱，向谁告知啊，到底怎么去弄啊，这事儿就更没法操作了。但是医疗机构在设计制作格式化的这种患者的授权委托书，应该将告知顺位予以明确，以避免因此发生纠纷。如果医疗机构授权已经预见到术中可能发生改变手术通路等突发情况，应当就其预见到的相关情况以可能采取的治疗方案等一并在术前向患方告知，以免术中因临时采取相关措施而被认定为告知不足。而人民法院在告知范围、告知方式、告知顺序以及例外规定等方面也不宜随意做扩大解释，否则会造成医务人员履行告知义务时的无所适从，不当的加重医务人员的责任。 那么通过以上北京二中院办理的医疗纠纷的这种相关案例啊，总结一下涉及到医疗纠纷案件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 简单几句话，从这个审理结果上看啊，近几年医疗纠纷案件呈患方胜诉率高、撤诉率低的特点。从2018年到2020年啊，医疗纠纷的撤诉率在24%左右，低于其他民事案件3-7%。 那么从这个案件的审理周期啊、审理的要求啊和矛盾化解等等方面，呈现出哪些特点呢？ 有这么主要三个特点：一是审理周期长啊，这类纠纷呢，90%以上的案件都启动了司法鉴定程序。其中除少量是医学会接受法院委托进行的医疗技术鉴定外，其余的都是社会上的司法鉴定机构接受法院委托进行的鉴定。个别案件可能还需要多次鉴定，这样就导致这类案件审理周期比较长。第二个是审理要求高，医疗纠纷案件涉及医学专业知识，在事实及责任认定方面往往需要依赖司法鉴定，鉴定结果直接关系着裁判结果，在此基础上对案件具体事实的查明和责任比例的分配，最终还需要法官具有相当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对专业能力要求较高。第三个是矛盾化解难，医疗纠纷案件往往涉及伤残乃至生命啊，双方矛盾较为尖锐，法院化解矛盾、平息纠纷、维稳工作难度要大于其他的民事案件。且此类纠纷在终审后申请再审、信访的比例也比较高，甚至个别 纠纷呢矛盾长期难以得到彻底化解。 嗯，那么北京二中院通过办理这些医患纠纷案件，总结产生纠纷的这个原因有哪些方面呢？ 有多个方面。我们首先说呢，医方原因啊，我们个别医务人员确实还存在着违反职业道德规范行为，这种一定程度上影响民众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信任啊。这个还有我们个别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呢，缺乏与患者的正确沟通及对风险的充分告知啊，比如就案情、治疗方案、预后不良后果、替代方案和可能的费用沟通不及时、不充分，导致患者不信任增加。还有的呢是报喜不报忧啊，不充分的说明医疗风险，容易引起患方对这个疾病的治愈有较高的一个预期，也容易发生纠纷。再有就是个别医务人员呢存在着误诊、误治、过度治疗或者是违反首诊责任制等不符合诊疗规范的情况，这是医方原因。那患方原因呢，首先呢缺乏对医疗风险的认知，对疗效期望过高，许多民众缺乏对医学发展的基本认识，认为去医院就能治好病，花了钱就能把病治好，所以一旦花费了高额的这个医疗费却没有得到预期的疗效时，就认为医方没有尽力，往往就会起诉以挽回部分损失。还有呢，对医务人员呢缺乏信任，自我保护意识过强，部分患者呢对治疗检查都持怀疑态度，干扰正常的医疗行为，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纠纷发生的可能。第三个是一个社会原因啊，我们医疗资源配置与民众就医需求还不相适应啊，这个医疗资源配置不平衡加剧了就医难，大医院挂号难，医生超负荷工作使纠纷产生几率增加，而一二级医院呢就诊这个门诊呢就是门可罗雀，医务人员业务能力得不到有效的熟练和提升，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纠纷产生几率。 那么为了更好的维护医患纠纷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来避免纠纷的产生，法院提出了哪些建议呢？ 首先呢，我们建议患方呢要提高相关的基本医疗常识，正确认识医学的不可知性、风险性，理性的对待疾病。二是增强对医务人员及医疗机构的信任，多与医方沟通啊，及时合理的表达诉求。三是增加法治意识，合法的维权，充分评估提起医疗纠纷诉讼的成本风险，及时寻求专业法律人士的帮助。对医方呢，我们建议呢，一是要制定并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切实提高为民服务的水平，增强法治观念，加强对医务人员的思想道德水平、职业技术能力、法律知识培训，在病历管理、告知义务履行以及证据保存等方面加强制度落实，以人为本，提高服务意识，增强服务能力，改善服务质量，力求从源头上避免或者减少纠纷的发生。二是建立和完善医患沟通制度，医务人员要尊重和维护患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倾听患者陈述，解答患者讯问，正确的介绍病情、疗效、用药、检查目的、替代方案、预后及费用负担等，及时受理和处理投诉，畅通医患沟通，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那我们也建议鉴定机构啊，要加强鉴定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培养，遵循司法鉴定程序要求，规范文书用语，提高司法鉴定文书中理论分析部分的写作水平，以满足医疗纠纷案件的审判需要。还需要增强责任，勇于担当，杜绝不当方式推卸鉴定责任，保持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公正性，自觉抵御来自当事人的干扰和压力。此外，我们建议医患双方能够换位思考，相互理解，共同构建良好的医患关系。 好，谢谢白聪法官的连线，再见。 哎，再见，不客气。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二中院的白聪法官。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